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妍博士。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嘉宾集团总裁李文彬。Hello， 总裁好。 啊，你好，大家好，大家快乐。 很快乐，谢谢总裁。那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来谈一谈有关于九天降火露，这个很多人热爱这个产品，那一定有它的原因啊。那就我所知道，这个叫九天降火嘛，应该是消除火气啊。好，那我知道现在的人很多很容易上火啦，特别是口臭啦，这个失眠啊，口干舌燥啦，或者是说烦躁容易生气这一些，好，甚至身体莫名其妙有一些发炎不适的状况，这应该都是身体着火了的现象吧，依照中医来说。 以西医来讲它是说发炎现象啊，但是以中医来讲哦，它严重的时候就是产生肉啊，肉发肉。炎是两个火嘛，我们说火气大是一个火嘛， 对， 炎的话是两个火了嘛，那确实是比较严重一点， 火上加火， 对，火上加火。 OK， 那这个跟肝脏有没有关系？ 都互相关联的。 嗯，所谓的肝火旺盛啊，肝火上炎啊，这是发炎主要的一种源头吗？ 对，你这个发火发久了以后没有把它消退，它就变炎了。 嗯，哎，哦 ，OK， 那这个生气会不会造成发炎？ 生气， 对， 生气，这个前一集已经都讲了，就是一个中医的基本的一个理论，就是气闭则肉生嘛。 嗯， 因为你生气了，就会或者忧郁过度，哦，或伤心过度，就会造成他的这个气滞血凝。哦，中医还讲一句话：气滞血凝，衰老将至。就当你气血阻塞了，凝滞了。他气血不通了，啊，那所有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跟着就是细胞啊，它就会得不到营养， 嗯， 啊，它的功能就不断的消退， 对， 是这样。所以气闭则肉生，啊，那这肉没有消除的掉的话，肉就生毒了。 哎，啊，所以这么多的热，是不是喝冰水啊来降热啊？ 那个冰水的降热跟这个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冰水不会降肉。冰水是凉，是让你口干的时候，你那喝了很凉爽，但是冰水反而会造成这个我们的这个气血凝滞。 所以那种热热的突然喝冰饮中暑是这样来的。 热热的，你喝冰水，马上哈，这个气血马上凝滞掉。 我记得很久之前听您说过一个案例，有一个人因为中暑的关系，后来。导致洗肾，结果那也是白洗了一场，而是把这个中暑的部分解决了之后，他的排尿就正常了， 对， 然后这个尿蛋白检查都正常了，就不用洗肾了。 对，因为他也洗肾洗了三四年了嘛，他才来找我，找我就找问他原因，哦，原来他当初是中暑，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中暑，结果他就中暑，他是肺嘛。肺一中暑的时候，肺气闭，肺气闭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排尿，因为我们的两边呢，肺气有开，两边才会通；肺气郁结的话，两边就不通。中暑了以后，肺气哈，就被暑气凝滞了嘛，凝滞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小便，没有办法排，他就会产生毒素嘛。 对， 啊，他去到西医那边，马上把它通尿嘛。这样马上就可以哦，他说哦，毒素显示很高了， 是 哦，我说一定要洗肾了，马上就洗肾， 真是冤枉。 哎，那个后来呢，因为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已经在洗肾了，洗肾我必须要把它通他的这个，必须从肝，好，哦，跟脾脏跟肾脏把它理疗调理，调理了以后呢，让他这个肾丝球啊能过滤毒素，啊就自然而然就可以不洗肾。我有一次遇到就是憋尿，他是三合院啊，他住在那个龙边的最前面的间，尿桶是在后院，他从前面跑到后院尿一段时间，他就忍着尿，到时去到那里的时候尿排不出来了，哇，那就胀了，就痛苦了，那个就痛了，那个都受不了，赶快送医院。中医院就那时候已经毒素就产生了，他就马上给他通尿，通尿以后就开始提肾。我听他这样描述了以后，我就开了一个通气药。我只是开了一个通气药， 把那个郁结住的气啊，把它打通了以后，它就能排尿了。你现在洗肾好，你说一定要洗，你现在洗三次变成两次，两次洗了，你结果排尿很正常，你就变成一次，一次还是哦还没有问题了，排尿也正常了，你就不要洗了。结果他就听我这样讲，他就后来就不用洗了。 哇、哦，真的是得救了呢、哎！那这不过当时那种洗肾的原因真的是很冤枉，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只是看表征哈，要去了解到说，哎，身体里面的毒素啊、发炎的现象根本上来自于哪里？那总裁就一般人而言呐、啊，如果说平时已经发现到自己这个就是火气大，但是也没有说造成什么多大的疾病，那如何在大病未发之前能够先消这些火气呢？ 第一点，你的火气大致他就会睡眠不好嘛，或火气往上升嘛，他就会睡眠不好，会多梦嘛。 对。 啊、那么再来就是说，哎，火会这都火干，啊，会这都说，哎，筋骨好像紧紧的不灵活，啊，你就知道说，你火气好上来了。为了这个，我特殊就是研究了一个九天降火露。因为九天降露就是说几乎五脏六腑的火气都能把它消除掉，尤其现在是以西医来讲最严重的就是说胰脏发炎嘛，胰脏发炎的时候你24小时急性的话没有把它救好就已经 完蛋、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九天降露你只要说一发现说胰脏发炎的特征就是说你胃的这个稍微左边一点啊，我们是这个胃丸嘛，啊，它胃是这样嘛，啊，它痛在左边一点，但是它的特性是什么？腰酸，腰酸的时候会断掉，所以胰脏发炎啊，是连地上没有动，动就要钻进去，很痛苦。啊，那个胰脏发炎在西医来讲，它在治疗的话是很困难的， 嗯， 你水也不能喝，饭也不能吃，一定要呕。只是打点滴， 嗯， 这样。那我们的这个九天降火露，胰脏发炎呢、啊，你吃下去一次吃三十粒，半个小时吃一次，半个小时吃一次。吃了第二次以后呢，你的这个疼痛都已经好了八成了。 不过一般人如果痛成这样哈，应该也没办法吞了哈，吓都吓死。如果告诉他说，哎，要用这种草本营养， 开始的时候他们那是急性的。开始痛的时候他们就痛，后来发现是胰脏发炎的话就不需要了，就赶快九天降火露就吃了就好。 所以我还是奉劝大家不要等到这个很严重的时候才来。 对，你觉得话痛而不对劲赶快去检查是胰脏发炎的话那就很简单，但是它还没有严重的时候腰还不会酸，但是稍微酸一点，诶，这里又痛，这里怎么会酸酸的这样，哦，哎，你就要警觉到说，哎，这个可能胰脏发炎。 那什么样的人会胰脏发炎？ 这个就是很难讲啊，这个劳累了，这个睡眠不足了，啊，平时火气大了， 嗯， 肝气郁结了，哦，脾脏的这个有湿热了， 嗯， 哦，啊，肾脏的气也有受阻，因为胰脏是肝、肾跟脾的管辖。所以你胰脏的话，糖尿病也一样，糖尿病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三个器官在管辖。糖尿病它是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嘛，它是因为胰脏的这个阻塞。那为什么会阻塞？就是肝脏、脾脏跟肾功能不足，哦，造成它的就没有补充这个，没有办法补充胰脏的营养。啊，营养不足的时候，加上生气啦，或者忧郁啦，哈、哦，要么就造成胰脏的阻塞。没有办法不免胰岛素就造成糖尿病啊，胰脏发炎也是一样，所有一切的病痛都是气闭啊，气血凝滞。 所以听起来如果要改善这些发炎现象的话，并不是用寒凉之药来降火，而是用疏通的方式咯。 对，就是要疏通。 嗯， 哎 OK， 所有的我们补肾的东西，补心脏的东西，还是要有疏通。 哇，这真的是一个这个很深奥的学问哦。但是如果了解总裁所讲的这些中医的原理以及我们身体好的整个气血的相关性的话，真的是可以理解的。 还不能只有一味的补，还要能够疏通，能够才能它才能够活化跟代谢呀。那所以请教这个总裁，九天降火露你是疏通哪个部分呢、啊、 这个我刚刚讲了，是它是一个全面性的， 还是您这是秘密不想讲、 哎、没有，这不是不可能是五脏六腑的气都是通的， 是， 但是是秘密，是就是说我们的在于我们的处方、 uh-huh. 哎、但是这个原理是大家都是可以知道的。 您常常在讲的就是说君臣佐使嘛，你的君药是不是用哪一种消弭气滞生火的东西，像说凤尾草鱼腥草就是这个主轴。 这个凤尾那个是消炎的东西啦， 是 消炎降火的东西啦。啊，但是就是说你的君臣佐使就是指说我假如是今天心脏病，我说心脏衰弱， 嗯， 哦，那我要补心脏，但是补心脏我是不能专补心脏啊，啊，因为是心属火啊，啊，肝属木啊，我是要补肝才来生心火啊、哦，但是以补肝为主，那个因为我们的植物也有直接补心脏的，佐你要可能就是说要从你的脾脏，因为脾脏通血。你心脏病的人肯定是心血不足的，心气不足的，所以你要补气补血补心，但是它跟胆有关系啊，木生火嘛，肝胆是属木嘛，所以你就是说也要从这个肝胆啊胆气去补， 嗯， 哦，啊，它心脏管，所以佐以肝胆啊的这个植物来补，食就是带药饮药。好、哦，有一个饮料，我要补心，这些药要引到心脏去；啊，补肾的话，要有一个药引到肾脏去。所以说，君臣佐使要搭配都很好。这个搭配好的话，就是一个黄金的比例，那就是等于透效。依我们现在的产品，所有的产品几乎凑起来能量都是 plus 20-19，这个就是等于是仙丹。 那您也有放一些菊花啦、决明子啊，看起来都是在疏通肝气郁结的。 哎，那个是清肝的东西，有时候肝你是还要清肝啊，清肝明目。 嗯， 肝一旦清了，它就会明目。 所以并不是说降火气就一昧的用这种 寒冷的东西 ，这可能吃了会胃太寒，反而身体会太寒 凉。对，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寒药中间，你就要有通气的作用。 这就是总裁哈， 因为一切都是 奥妙之处啊， 一切都是气闭嘛， 嗯， 啊，气血凝滞所产生，所以基本上你要泻火，一定要通气， 嗯， 这样。 所以这样让我们更了解到说，其实要消除体内的发炎，不管哪一个部分的发炎，其实要先以疏通为主。好，疏通带在前面，那降发炎的部分呢也要一同带进去，所以等于整个配方上呢是以调和五脏的火气为主的，这样才能够避免发炎的现象。 对，就是说平时的保养啊，就是说生活上刚刚讲都很中医讲来讲去都是一样的啦，讲来讲去就是说你的经络气血经脉都是要通畅的， 是， 哎，一旦你的病在哪里啊，就是阻塞在哪一个地方，你就要从那里去把阻塞把它打通，一打通它火气就泄掉了。 OK，哎，所以这是为什么有做良好运动的人基本上都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的品质，因为他运动他其实就阻塞比较少。 运动是促进我们血液循环维持通畅，加上经络的活络。运动的目的是这样，哦，使我们的筋骨活络，保持好，不会像它僵化，哦，啊，然后就是它运动的话，血液循环会增速，会通畅，这样保持它气血不会阻塞。但是你光运动，其实这讲来讲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四季的风寒暑湿燥火，你主要是感冒。中医有一句话，万病之源是在于风寒。日本的那个一个名医是说万病之根在腹，一个人一个人的体会， 嗯， 啊，腹其实是说感冒三天在肺，超过三天五天就是肝，超过一个礼拜它就是说进入到我们的腹，进入到胃， 进入到我们的肠。 所以真的是风寒而起啊。 对，那情绪是也一样啊。 对，情绪，我们的肠道、肠胃就是第一个接受情绪的。 对啊， 这个门槛。所以常常在讲说要维持健康啦，要喝水，好，补充适当的营养，作息时间要调整，心绪要调理好，然后运动也是需要的。 真正的养生啊，真正的养生就是说，第一点水一定喝，第二点你生活作息要正常，也不能熬夜，要有适当的运动，对不对？要补充适当的营养，这样的话你才能维持你的健康。比如我们一个机械啊，一个机械每一个轮轴，它是说有油嘛，它才会转嘛，转才不会有出声音，才不会磨损嘛。你要添油，等于我们身体是一个机械，哪里营养不足，你就赶快补充。人是老化嘛，会自然老化，但是你保养都好的话，这个在大陆啊，我听说现在活到600岁的。 哎， 还有他的徒弟活到300岁啊，他的师父600岁啊，他能活这么久，而且是转为年轻，转成年轻，恢复年轻，这就是细胞的问题，因为他练气啊，任督阿脉、中脉、奇经八脉全部通畅的话，细胞就活化，细胞完全不会老化的，细胞不会老化的，就是气老还通了。 不过哈，活那么久其实也不太好呢。认识的人都死光了，只有自己留着。 不会，让人家那很快乐。 啊，那也是心境修炼到一个程度了哈。 对啊， 不需要这些情感的依附，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好咯。 对啊。 OK， 哇，非常谢谢总裁哈，今天跟我们聊九天降火露。那九天降火露要如何食用啊？这个东西需要常常使用吗？还是说有需要的时候偶尔服用一下，这样调理一下就可以了？ 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可以当时保养，啊，看你着重哪一里。平时火气大的人，那，啊，你就可以偶尔保养。你当你火气降了以后，就说哎，三天吃一次，或者一天吃一次，或者五天吃一次，让他火气不再会上升。啊，你说哦，万一说我，哦，今天熬夜了。今天晚上，哎，明天早上赶快吃。 OK， 在他还没有真的火气上来的时候，可以预防性的， 哎，对，预防性的东西。 好，所以大家听到了吗？我们事实上呢，是可以依照因时因地好的需求来进行呢阶段性的保养，所以这个不一定说要长期性的来使用，而是一个可以留在身边的好一个必备品，有必要的时候就补充一下，那没有必要的时候就保存放好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样我们知道咯，我们要如何运用疏通的方式来降低好我们身体里面可能会发生的火气，那就能够让我们远离慢性发炎所带来的困扰。所以呢，我们在健康的路上除了调火养气之外，那这个作息时间好，还有我们的心情好，以及我们居住环境的磁场，这些都很重要哦。 我现在要强调一下哈，这大家必须要注意的。我们正常的这个我设计的这个它的量，我做成这个蜜丸的话，正常的量是8粒。假使说你发炎很重，急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组织，它盲肠炎。已经要开刀了，他跟我讲说他三个小时要开刀了，哦，肚子痛得受不了，要我说你赶快不要回去，你不要开刀，赶快回去九天降火露拿来，赶快吃，一次吃30粒，我们平常是吃8粒嘛，我叫他说吃30粒，我们平时是每餐嘛，每餐吃8粒嘛，但是我一次叫他吃30粒，半小时吃一次。啊，不能用吞的，啊，你要嚼，因为吞的时候在胃要再消化一下，好，啊，这个速度比较慢，嚼烂了以后吞下去，它就马上发挥效果。所以我叫他半小时吃一次，半小时吃一次，他吃了一次以后呢，哎，就好了一半，吃第二次呢，已经好了90%了，第三次吃的是完全不痛了，他就是再三个小时要手术嘛，结果一个半小时。他跟医生说他的肚子不痛了，他好了，他不用手术了。医生说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真的啊，我说真的不痛啊。后来医生带他去检查，检查以后就是说，哎，结果是真的好了。 是怎么样？急症的话，你就量就要多，都是急症，听好哦，急症你要吃多，啊，但是不要用吞的，一定要嚼碎吞下去，这样。我们九天降龙露就是说胰脏发炎了哦，到急性的发炎了，是它的这个是效果是非常的神速。 OK， 太好了，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呢用来当做家常的常备品，好，偶尔上火的时候可以来调理一下，那么对于比较紧急的状况呢，也可以赶快来帮上一点忙哦。 OK， 非常谢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谢谢总裁。 啊，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下一集呢要请总裁来特别为女性朋友带来一个福音，那就是来谈一谈呢平时，比如说平时生理期不规律，甚至有这个生理期的痛，手脚冰冷这些状况的话，那是不是透过我们中医的草本也能够好好的来调理自己呢？我们下回揭晓咯，拜拜。 好，拜拜。